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你是不是把手机放在桌子上了？ 我没把手机放在桌子上。 你把手机放在哪儿了？ 我把手机放在包里了。 二，你是不是把大衣挂在衣柜里了？ 我没把大衣挂在衣柜里。 你把大衣挂在哪儿了？ 我把大衣挂在门后面了。 三，你是不是把护照放在书柜里了？ 我没把护照放在书柜里。 你把护照放在哪儿了？ 我把护照放在桌子上了。 四，你是不是把那些书搬到外面了？ 我没把那些书搬到外面。 你把书搬到哪儿了？ 我把书搬到书房里了。 五，你是不是把车停在车库里了？ 我没把车停在车库里。 你把车停在哪儿了？ 我把车停在楼下了。